攻读《艾斯德尔传》第五章。第二天，艾斯德尔身穿王后的华服，站在王宫的内院面向宫殿。那时，君王正坐在宫殿的宝座上，面向宫门。君王一见艾斯德尔王后在庭院内，就对她起了宠幸的心，于是向艾斯德尔伸出手中的金杖。艾斯德尔遂上前来摸了金杖的顶端。君王问他说：艾斯德尔后，你有什么事？你要求什么？即使要求一半江山，我也必赐给你。艾斯德尔答说：若大王开恩，请大王今日与哈曼同去饮妾为陛下所预备的酒宴。王遂说：快召叫哈曼来，以满足艾斯德尔的心愿。于是王和哈曼一同去赴艾斯德尔预备的酒宴。酒兴之余，王对艾斯德尔说：你要求什么，我必给你，不管你求什么，哪怕是半壁江山，也必照办。艾斯德尔答说：这既是我的恳请和要求，如果我见宠于大王，如果大王乐意服允我的恳请，实践我的要求，就请大王明天与哈曼再来饮妾所设的酒宴。明天我必依照君王的命答复陛下。那一天，哈曼出去非常高兴，满心喜乐。但是哈曼一见在御门前的犹太人摩尔德开既不起立也不退避，就对他满怀愤恨，却仍忍气回了家，且打发人叫他的朋友和爱妻德勒士来，向他们夸耀自己如何富贵荣华，子女如何众多，君王如何尊崇他，如何高举他在众公卿和朝臣之上。他又说：甚至艾斯德尔王后除我以外，没有请任何人与君王一同赴他设的盛宴，明天又请我再同君王到他那里去。但每当我一见坐在御门前的犹太人摩尔德开时，这一切与我都乏味了。他的爱妻德勒士和他的朋友便对他说：该做一个高五十尺的刑架，天一亮就对君王说，把摩尔德开悬在上面，这样你可欣然与君王同赴盛宴了。哈曼看着主意不错，就叫人做了一个刑架。